唯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买房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钱交腰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2017年北京高考共需要阅卷大约200000份，那根据工作的安排，阅卷工作已经从6月9号开始，预计将会在22号结束。在探访了阅卷现场之后，了解到今年的全网阅卷依然是背靠背双屏乃至多屏，数学、语文的阅卷组的专家均表示，对于答卷中的瑕疵均会持宽容的态度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北京市卫计委发言人高晓俊在14号举行的砥砺奋进的5年北京市推进民生事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，北京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由2012年的2亿人次增长到了2016年的2.5亿人次，增长了26%，高于医生和床位数的增长速度。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中国熊猫金币发行35周年金银纪念币在北京天坛公园正式与公众见面了，这也是备受世界收藏爱好者关注的中国熊猫金币在继2012年之后又一次发行纪念币。 新华字典 APP 日前上线查看全部内容付费需要40元，这一点也受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，而出版方表示定价40元是经过长期的论证，综合很多因素考虑的结果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最近这两天有时间又重温了一遍《梁祝》，可是看完之后突然对蝴蝶有了兴趣，然后就想到了这首王菲的非常经典的歌曲《蝴蝶》。希望有朝一日蝴蝶也可以飞过沧海，所有至死不渝的爱情都可以实现，而实现的日期最好呢都是在夏天。 已经互相伤害，约会不曾停下来，就不想期待，电话还没挂起来，感情已经腐坏，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，来得快也去得快，给我一扇窗对你依赖，给我一扇眼看你离开，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没有谁忍心责怪，给我一刹那对你钟爱，给我一辈子送你离开，等不到天亮你梦就醒来，我们能自由自在。 真实上演。

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。 人生是一幅大的画布，开始的时候一无是处，一片空白，每过一天都会添上一笔，或是彩色或是灰色，但最后都会成为一部大作。只有一直往后走，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很多你未曾相遇过的风景。即使眼前遇到了伤心的事情，如果能够排解的话，一定要让它成为你人生当中最艳丽的一抹颜色。虽然它很难忘，但是我想过去之后一定会见到彩虹。 你整齐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，抱你哭着到天亮、你等待幸福的厨房，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、衣柜不算太宽，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，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，却又继续碰撞。当天空昏暗，当气温失常，你用巨大的肩强总能抵挡，当尖锐眼光，当刺耳声响，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。 风向中